《圣咏集》第27篇。上主是我的光明，我的救援，我还畏惧何人？上主是我生命稳固的保障，我还害怕何人？当恶人前来攻击我，要吃我的肉时，我的对手，我的仇敌反而跌倒断气。虽有大军向我进攻，我的心毫不战栗。虽然战争向我逼近，我依然满怀依恃。我有一事祈求上主，我要恳切请求此事，使我一生的岁月常居住在上主的殿里，欣赏上主的甘饴慈享，瞻仰上主圣所的堂皇。因为在我困难的时日，他将我藏在他的帐篷里，将我藏在他帐幕的深处，并将我高举放于磐石。现在我可昂首抬头，鄙视我周围的大仇，要在他帐幕里献欢乐之祭，要向上主欧唱赞美的诗词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呼号。上主，求你怜悯我，垂允我。论及你，我心中时常在想，你应该寻求他的仪容。上主，我在寻求你的仪容，求你不要向我掩住你的脸面。你发怒时，不要将你仆人赶散。你向来就是我唯一的救援，救我的天主，不要弃我不管。我的父母虽舍弃了我，然而上主却收留了我。上主，求你给我指示你的正路，为了我的仇敌引我踏上坦途。求你不要将我交于仇人的私欲，因为残暴的假见证来向我攻击。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区定会想见上主的幸福。你要鼓起勇气，期望上主。你要振作精神，期望上主。